也许要世界完全和平并未实现过，也许要每个难题完全解答是错，我不过要你答应迷途问路便问我，要与你去到哪里爱到哪里不算罪过，情侣间是为什么爱到要生哭到要死，谁会知是为什么做情人需要运气，而我只一夜梦想借你耳朵听我对你说，我爱你永远太短不算太快，说我爱你也许要去买豪华游轮实在是浪费，也许要看透内念如何不切实际，我只要与你能遇上人剩下便换季，怕每个季节你会太冷太暖不算昂贵，情侣间是为什么爱到要生哭到要死，谁会知是为什么做情人需要运气，而我只一夜梦想借你耳朵听我对你说，我爱你永远太短不算太快，说我爱你只是为什么做情人需要运气，而我只一夜梦想借你耳朵听我对你说，我爱你永远太短不算太快，说我爱你情侣间是为什么爱到要生哭到要死，谁会知是为什么做情人需要运气，而我只一夜梦想借你耳朵听我对你说，我爱你永远太短不算太快，说我爱你。